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计算虚拟化之内存，如何建立独立的办公室。上一节啊，我们解析了计算虚拟化的 CPU， 可以看到这个 CPU 的虚拟化啊，它是用户态的 QMU 和内核态的 KVM， 它俩共同配合来完成的。两者之间怎么互通呢？通过 IO Control 进行通信。那么对于内存管理来讲呢，它也是同样的，也是需要这两者呢配合来完成。咱们在前面讲内存管理的时候讲过，操作系统啊会给每一个进程分配内存，那分配的内存呢都是虚拟内存，需要通过页表映射变成物理内存进行访问。当有了虚拟机之后呢，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因为虚拟机对于物理机来讲呢，它是一个进程，但是虚拟机里边它也有内核呀，它也有虚拟机里边跑的进程。所以说有了虚拟机以后，内存啊就变成了四类。第一类啊，就是虚拟机里面的虚拟内存啊，叫做 Guest OS Virtual Machine， 简称 JVA， 这个啊是虚拟机里面的进程看到的内存空间。第二种呢是虚拟机的物理内存，叫 Guest OS Physical Memory 啊，简称 GPA， 这是虚拟机里面的操作系统看到的内存，他认为啊这是物理内存。第三个呢是物理机的虚拟内存啊，叫做 Host Virtual Machine， 简称 HVA， 这是物理机上的 QMU 进程看到的内存空间。还有一个就是物理机的物理内存，叫 Host Physical Memory， 简称 HPA， 这是物理机上的操作系统能够看到的内存。这一下咱们在内存管理那一章讲的有两大内容，第一个内容是内存管理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另外一个呢就是内存映射那么要变成转好多手了，换句话说啊，它要从 JVA 是吧转换成为 JPA， 然后呢再转换成为 HVA， 再转换成为 HPA， 这样呢多次转换以后性能会变得很差。当然了，虚拟化技术成熟的今天也有一些优化的手段，具体怎么优化呢，我们这一节呢就来一一解析。首先啊，我们先来看内存管理的部分。由于 CPU 和内存啊它是紧密结合的，因而内存虚拟化的初始化的过程呢和 CPU 初始化的过程呢它是在一起完成的。上一节啊我们讲过， CPU 虚拟化初始化的时候呢会调用 KVM init 这个函数，在这里面啊我们打开了 dev KVM 啊这个字符文件，并且呢通过 IO control 调用内核 KVM 的 KVM create VM 操作。除了这些 CPU 相关的调用呢，接下来呢还有内存相关的，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面啊有两个地址空间啊，叫做 address space， 一个呢是系统内存的地址空间，叫 address space memory， 另外一个呢是用于 IO 的地址空间，叫 address space IO 啊。在这里呢我们重点来看那个 address space memory。 对于一个地址空间啊，它会有多个内存区域啊，叫做 memory region， 组成一个树形的结构，这里面呢 root 就是这棵树的根，另外呢还有一个 memory listener，它是一个链表，当内存区域发生变化的时候呢就需要做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呢使得用户态和内核态能够协同，那这些动作啊是由 memory listener 来完成的。在 KVM init 这个过程中呢，这时候啊还没有内存区域加进来，所以说呢 root 呢还是空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先注册一个 memory listener， 这里啊注册的是 KVM memory listener。 在这个 KVM memory listener 中啊，它是这样配置的，当添加一个 memory region 的时候呢， region add 这个方法呢会被调用，这个方法请大家记住，我们后面呢会用到。接下来呢在 QEMU 启动的 main 函数中，我们呢会调用 CPU executive init all， 里面呢会有 memory map init。 在这里啊，对于系统内存区域 system memory 和用于 IO 的内存区域 system IO， 我们都进行了初始化，并且呢都关联到了相应的地址空间address space。 对于系统内存空间 address space memory， 我们呢需要把它里边的内存区域里边的根 root 设置为 system memory， 另外呢在这里我们还调用了 address space object topology， 这里边啊它会生成一个叫做 address space 的 flat view。 flat view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 address space 里面，除了树形结构的 memory region 之外，还有一个叫 flat view 结构。 其实啊，这个结构啊，它就是把那个竖形的内存结构变成一个 flat， 也就是扁平的内存结构。因为这个竖形的内存结构啊，它其实比较容易管理的，但是平的内存结构呢，比较方便和内核里面进行通信，来请求物理内存。虽然啊，操作系统内核里面也是用竖形结构来表示内存区域的，但是呢，用户在向内核申请内存的时候呢，会按照平的连续的模式进行申请。这里啊，QEMU 由于它在用户态，所以说呢它要做这样一个转换。那么在 address space set flat view 中呢，我们将老的 flat view 和新的 flat view 呢进行比较，如果说不同呢，就说明这个内存结构啊它发生了变化。接下来呢，它就会调用 address space update topology pass， 然后呢这里面会调用 memory listener call， 这里啊会调用所有的 listener。但是呢，这个逻辑啊，它在这里啊是不会执行的，是因为啊，在这里啊，内存还处于初始化的这么一个阶段，全局的 flat views 啊肯定是找不到的，因而呢会调用 generate memory topology 第一次生成 flat view， 然后呢才调用 address space set flat view。在这里边，老的 flat view 和新的 flat view 一定是一样的，但是啊，请你记住这个逻辑。到这里啊，我们还没有解析 QEMU 相关内存的那些参数，所以说呢，添加的 memory region 呢虽然是一个根，但里边是空的，只是为了管理使用的。后边真的添加内存的时候啊，这时候啊，这里边的逻辑还会被调用到。我们再回到 QEMU 启动那个梦函数中，接下来的初始化呢就会调用到 PC init 1。这里啊，对于 CPU 虚拟化，我们会调用 PC CPUs init， 这个呢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讲过了。另外呢 PC init 1呢还会调用 PC memory init， 这里啊是做内存的虚拟化。这里啊我们来解析这一部分。在 PC memory init 中啊，我们已经知道了虚拟机啊要申请的内存是 RAM size， 于是啊它就通过 memory region allocate system memory 来申请内存。接下来啊会经过一长溜的调用，从 memory region allocate system memory 一直调用到 memory region init RAM share non migrate。 在这里边我们会调用 KUEMU RAM allocate， 这里啊会创建一个叫 RAM block 啊这么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啊用来表示内存块。这里啊会调用一个 RAM block add physical memory allocate，这个 physical memory allocate 啊，它是一个函数指针，这个指针啊，它指向了函数 QEMU anonymous RAM allocate， 里边会调用 QEMU RAM mmap， 里边再会调用 mmap 来分配内存啊，这个我们很早之前就讲过了。我们啊再回到 PC memory init， 这里边我们通过了 memory region allocate system memory 申请内存以后啊，那么为了兼容过去的版本，我们把它分成两个 memory region 进行管理，一个叫做 RAM below 4G， 一个叫做 RAM above 4G、啊、顾名思义就是说 4G 以下呢、哎、一个 region， 4G 以上呢一个 region。 对于这两个 memory region 呢，我们都会初始化一个 alias， 也就是别名。什么叫别名呢？它的意思就是这两个 memory region 啊，其实啊它都指向同一个 memory region allocate system memory那个函数分配的那一段内存，只不过、啊、把它分成两部分进行管理，起两个别名指向这块区域呢不同的位置。这两部分 memory region 啊都会调用 memory region add sub region， 将这两个部分呢作为子的内存区域添加到 set memory 这棵树上。接下来调用链就会这样调用 memory region add sub region， 然后呢一直调用到 memory region update container sub regions。在这个 memory region update container sub regions， 我们会将子区域放到链表里面，然后呢会调用 memory region transaction commit。 在这里边我们就会调用 address space set flat view 啊，我们又看到这个函数了，因为这个内存区域啊发生变化了，那么 flat view 呢也会变，变了怎么办呢？就会我们上面分析的一样， listener 呢它会被调用，因为啊这里我们添加了一个 memory region， 因而呢这个 listener 的 region add 呢也会被调用，最终呢调用的是 KVM region add。 在这个 KVM region add 里面啊，它调用的是 KVM set physical memory， 这里啊分配一个用于放这块内存的 KVM slot 这么一个结构啊，就像内存条一样，当然这是用户态模拟出来的内存条，放在一个叫做 KVM state 一个结构里面，这个结构啊就是我们上一节创建的用于表示虚拟机啊的那个结构。接下来啊 KVM set user memory region 啊，这个方法就会被调用，会将用物态模拟出来的内存条和内火中 KVM 的模块呢关联起来。终于啊，到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可以和内核通信的这个 KVM VM IO Control。我们来看内核啊，就会收到一个通知，就是 KVM Set User Memory Region 啊，它会做哪些事情呢？接下来的调用链就是 KVM VM IO Control Set Memory Region 啊，一直调会调到 KVM Set Memory Region。在用户态啊，每一个 KVM State 啊，它会有多个 KVM Slot。那在和内核里面呢，也是有同样的结构，就是每一个 struct 的 KVM 也会有多个啊 struct 的 KVM memory slot， 这两个是完全对应起来的，并且啊，我们有一个 ID to memory slot 这么一个函数，它可以根据用户态的 slot 这个号啊，得到内核态的 slot 结构。如果传进来的参数是 KVM MR create 呢，就表示哎，我要创建一个新的内存条，因而呢，就会调用 KVM arch create memory slot 来创建一个 KVM memory slot 的成员 KVM arch memory slot。接下来呢，就是来创建 KVM memory slot 的那个结构了。接下来就会填充这个结构，然后呢，通过调用 install new memory slot 将这个新的内存条呢，错了重新读。然后呢，就会通过 install new memory slots 将这个新的内存条呢添加到 struct KVM 这个结构里面。至此啊，这个用户态的那个内存结构啊和内核态内存结构啊就算对应起来了。上面啊对于内存的管理还只停留在了原数据的管理，那对于内存的分配和映射呢，我们还没有涉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页面是如何分配和映射的。上面我们说过了，内存映射啊，对于虚拟机来讲啊，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要从 JVA 到 GPA 到 HVA 再到 HPA， 性能很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是有两种主要的思路啊。第一个思路啊，就是影子页表。所谓影子页表啊，它是一种软件的方式，名字叫 Shadow Page Table。按照咱们在内存管理那一节讲的，内存映射啊，要通过页表来管理。页表地址呢应该放在一个叫 CR3 的寄存器里面。本来的过程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客户机要通过 CR3 呢找到客户机的页表，然后呢实现从 JVA 到 GPA 的转换，然后呢在宿主机上还要再通过 CR3 啊这么一个寄存器找到宿主机的页表，然后实现从 HVA 到 HPA 的这么一个转换。那么为了实现客户机的虚拟地址空间到宿主机的物理地址空间的直接映射呢，客户机中的每个进程啊都要有自己的虚拟地址空间，所以说 KVM 呢需要为客户机中的每个进程页表都要维护一套相应的影子页表。那这样呢，在客户机访问内存的时候使用的就不是客户机原来的页表了，而是这个页表对应的影子页表，从而实现了从客户机虚拟地址到宿主机的物理地址的直接转换。并且啊，在 TLB 和 CPU 的缓存上，缓存的呢是来自影子页表中虚拟地址和宿主机的物理地址之间的映射，因此呢也提高了缓存的效率。但是呢，影子页表的引入也意味着我们的 KVM 啊要为每个客户机里面的每个进程的页表都要维护一套相应的影子页表，这时候啊内存占用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啊客户机的页表和影子页表也需要进行实时的同步。这也是挺麻烦的。于是呢又就有了第二种方式，就是硬件的方式，比如英特尔提供的这 EPT 叫 Extend Page Table， 叫扩展页表这么一个技术。 EPT 呢它在原有的客户机页面对于客户机的虚拟地址到客户机的物理地址的映射的基础上，又引入了 EPT 页表来实现客户机的物理地址到宿主机物理地址的一次映射。那客户机运行的时候呢，客户机的页表会被载入 CR3， 而 EPT 的页表呢会载入一个专门用于 EPT 页表的指针，叫做 EPTP。 有了 EPT 呢，在客户机物理地址到宿主机物理地址的转换过程中啊，缺页会产生 EPT 缺页异常， KVM 呢会首先根据引起异常的客户机的物理地址映射到对应的宿主机的虚拟地址，然后呢为此虚拟地址分配新的物理页，最后呢 KVM 再更新 EPT 页表，那么建立引起异常的客户机的物理地址到宿主机的物理地址之间的映射。 KVM 这时候啊它只需要为每个客户机维护一套 EPT 页表，也大大减少了内存的开销。这里啊我们来重点看第二种方式， 因为使用了 EPT 以后啊，那么客户机里面页表映射也即从 JVA 到 GPA 的转换呢，还是用传统的方式，这和在内存管理那一章呢其实是没有区别的。而 EPT 重点帮我们解决的呢，是从 GPA 到 HPA 之间的一个转换，因为呢要经过两次页表，所以说呢 EPT 又被称为 TDP， 叫 Two Dimensional Paging。 那为什么这里要写 TDP 呢？是因为我们后面呢函数里面有这么一个关键字叫 TDP 啊，你看到这个 TDP 的关键字，你就想到它就是 EPT 就可以了。那 EPT 的页表结构呢，它也是分四层，其中啊 EPTP 也就是 EPT 的 pointer 会指向 L4 的这么一个首地址啊，就像下面这个从 L4 映射到 L3 映射到 L2 映射到 L1 最终映射到物理页。管理物理页面的配置结构啊，和我们前面讲内存管理那一章也是一样的。那么 EPT 的页表呢也要放在一个页里面，那这些页呢要使用 KVM MMU Page 这个结构呢来管理。当一个虚拟机运行的时候，那进入客户机模式的时候，我们上一节解析过，它会调用 vCPU interguest 这个函数，这里边会调用 KVM MMU reload， 进而调用 KVM MMU load。在这里啊，构建的是页表的根部，也就是最顶级的那个页表，并且啊，设置 CR3 来刷新 TLB。这个 MMU allocate roots 呢，会调用 MMU allocate direct roots。因为啊，我们用的是 EPT 模式，而非影子表。在 MMU allocate direct roots 里面呢 ，KVM MMU get page 呢，会分配一个 KVM MMU page， 用来存放顶级页的这个页表项。接下来啊，当虚拟机真的要访问内存的时候，会发现有的页表并没有建立，有的呢是物理机页呢并没有分配，这里啊就会触发缺页异常。那么在 KVM 里面呢会发送 VM exit， 它从客户机的模式呢就会转换为宿主机的模式，来试图修复这个缺失的页表或者是物理页。咱们前面讲过了，虚拟推出客户机模式的时候呢有很多种原因，比如说有接收到终端或接收到 IO 等等。那其中呢 EPT 的缺异常呢它也是一种类型，我们称为 Exit Reason EPT Violation， 对应的处理函数呢就是 Handle EPT Violation。 在这个 Handle EPT Violation 里面啊，我们就从 VMCS 里面呢得到那个没有解析成功的 GPA， 也即客户机的物理地址，然后呢会调用 KVM MMU Page Fault 看为什么解析不成功。这 KVM MMU Page Fault 呢会调用 Page Fault 函数，其实呢这里面指向的是 TDP page fault。 那 TDP 的意思上面讲过了啊，它就是 EPT 的意思。既然我发现没有映射，那就应该加上映射，那么 TDP page fault 它就是干这个事的。在 TDP page fault 里面呢，这个函数的开头我们通过 GPA 也即客户机的物理地址得到客户机的页号，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调用 try asynchronize PF 得到宿主机的物理地址对应的页号，也即真正的物理页的页号，然后呢通过 direct map 将两者关联起来。在 try asynchronize PF 里面呢，要想得到 PFN 也即物理页的页号，那会先通过 KVM vCPU JFN to memory slot， 根据客户机的物理地址对应的页号呢找到内存条，然后呢调用 JFN to PFN memory slot， 根据内存条呢找到 PFN。 那在JFN to PFN memory slot 中呢，我们会调用 JFN to HVA many， 从客户机的物理地址对应的页号得到宿主机的虚拟地址的 HVA， 然后呢从宿主机的虚拟地址到宿主机的物理地址调用的是 VGA to PFN， 这个 HVA to PFN 呢会调用 HVA to PFN slow。在 HVA to PFN slow 中呢，我们要先调用 get user page no wait 得到一个物理页面，然后呢再调用 page to PFN 将物理页面呢转换为物理页号。那么无论呢我们调用的是哪一种 get user pages 叉叉叉，最终呢都会调用 get user pages 这个函数，这里边会调用 fault in page。 那在 fault in page 中呢，我们会调用 handle mm fault。看到这个函数是不是感到很熟悉？对呀，这个就是咱们在内存管理那一章处理缺页异常的逻辑，它会分配一个物理内存。至此啊 try asynchronize PF 会得到了物理页面，并且转换成为了对应的物理页号。 接下来呢 Direct Memory 会关联客户机的物理页号和宿主机的物理页号。Direct Map 呢会首先判断这个页表的根是否存在，那当然存在，因为我们刚才初始化过了嘛。接下来呢是一个 for 循环 for each shadow entry 啊，这么一个循环，每一个循环中呢会先判断，哎，需要映射的那个 level 那到底是现在是 L 几了，那是否呢正是当前循环的这个 level。如果是呢就说明，哎，我现在是个叶子基点，那么真正映射的物理页面的 PFN 然后呢退出。那接着呢是非叶子节点的情形，判断说如果这一项指向的页表存在不存在，如果不存在呢就要建立页表项，那么通过 KVM MAU get page 得到保存页表项的那个页面，然后呢将这一项指向下一级的页表页面。至此呢物理映射呢就结束了。我们这里啊再总结一下，这个虚拟机的内存管理啊也是需要用户态的 QEMU 和内核态的 KVM 共同完成的。为了加速内存映射呢，我们需要借助硬件的 EPT 技术。那么就像下面图展示的一样，在用户态的 QEMU 中呢有一个结构叫 Address Space， 叫 Address Space Memory 来表示虚拟机的系统内存。这个内存啊可能会包含多个区域，叫做 Struct Memory Region， 会形成一个树形的结构，并且呢由 Airmap 来分配虚拟内存。在 Address Space 结构中呢有一个 KVM Memory Listener，当有新的内存区域添加的时候呢会被通知啊，调用 KVM Region Add 来通知内核。在用户态的 KVM 中啊对于虚拟机的有一个结构叫做 Struct KVM State 来表示这个虚拟机。这个结构呢会指向一个数组的 Struct KVM Slot， 表示这个虚拟机啊有多个内存条。这 KVM Slot 啊里边有一个 Void 星 RAM， 这个指针啊会指向刚才那个 MMAP 分配的那块虚拟内存那个区域。KVM Region Add 呢是通过 IO Control 来通知内核 KVM 的，会给内核 KVM 啊发送一个消息，就是 KVM Set User Memory Region 这么一个消息，表示用户态的 KVMU 它添加了一个内存区域，那么内核的 KVM 呢也应该相应的添加一个内存区域。那么和用户态的 KVMU 对应的内核的 KVM 对于虚拟机呢也有一个结构叫做 struct KVM 来表示这个虚拟机。这个结构呢会指向一个数组的 struct KVM memory slot 来表示这个虚拟机的多个内存条。那 KVM memory slot 中的起始页号啊页面数目表示这个虚拟机的物理内存空间。虚拟的物理内存空间里面页面、啊、当然一开始啊并不是就映射成了真正的物理页面的，那只有当虚拟机的内存被访问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刚才 MMAP 分配那个虚拟地址空间被访问的时候，它先要查看 EPT 这个页表看是否已经映射过，如果已经映射过呢，那么就经过四级的页表映射就能够访问到真正的那个物理页面了。如果没有映射过呢，那么这虚拟机呢会通过 VM exit 的这个指令回到宿主机模式，然后呢通过 handle EPT violation 来补充这个页表映射。那么它会先通过 handle memory fault 为这个虚拟机的物理内存空间呢分配真正的物理页面，然后呢通过 direct map 添加这个 EPT 的页表映射。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在这一节啊影子页表我们没有深入去讲，你能自己研究一下它是如何实现的吗？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